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8，汉纪30，王莽下。天凤二年，春二月，大赦天下。民讹言黄龙坠死黄山宫中，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。莽悟之，卜系，问所从起，不能得。单于贤既和亲，求其子登师。莽欲遣使送至，恐贤怨恨害使者，乃收前言当诛世子者故将军陈亲，以他罪杀之。莽选便是济南王贤为大使。下五月，莽复遣和亲侯熙与贤等送右厨为孤西王，因奉归前所斩世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。单于遣云当子南大居渠奢等至塞迎之。贤到单于亭，陈莽威德，莽亦多为单于金针，因欲税改其号，号匈奴曰弓奴。单于曰善于，赐印绶，封古都侯当为后安公，当子南奢为后安侯。单于贪莽金币，故屈听之，然寇道如故。莽亦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，故锐思于地理治理作乐讲和六经之说。公卿淡入暮初，论议连年不绝，不暇省欲送冤结民之急务。现宰缺者数年守监，一切贪残日甚。中郎将秀衣执法宰郡国者，并成权势传相举奏。有十一公事分部劝农桑颁时令，按诸章，官盖相望，交错道路，召会吏民，逮捕正左，郡县复敛，地相求路，白黑纷然，守缺告诉者多。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，故务自揽重事，有司受成苟免，诸宝物明躺藏，前古官皆宦者领之，吏民上封事，宦官左右开发，尚书不得知，其未被臣下如此。有好变改制度，政令繁多，当奉行者，则质问难以从事，前后相承，愧冒不屑。莽常欲灯火至明，犹不能生。尚书因事为奸，寝室尚书代报者连年不得去，居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，未足不交代者至三岁。古狄长贵编兵二十余万人，养衣食县官，五原代郡游披其毒，岂为盗贼，数千人为备，转入旁郡。莽前补道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，遂雨乃定。邯郸以北大雨，水出深者数丈，流杀数千人。三年春二月已有地震，大遇雪，关东尤甚，深者一丈，竹柏或枯。大司空王毅上书以地震起骸骨，莽不许，曰：夫地有动有震，震者有害，动者不害。春秋既地震，亦系坤动，动静辟息，万物生焉，其号自巫氏，皆此类也。先是莽以制作未定，上自公侯，下至小吏， 皆不得俸禄。夏五月，莽下书曰：予造阳九之恶，百六之会，国用不足，民人骚动。自公卿以下，一月之禄十宗布二匹，或帛一匹。予每念之，未尝不欺焉。今恶会已度，府躺虽未能充，略颇稍己。其以六月朔更寅始，复利禄皆如制度。四府公卿大夫士，下至余僚，凡十五等。僚禄一岁六十六斛，稍以差称。上至四府而为万斛云。莽又曰：古者遂丰壤则充其礼，有灾害则有所损，与百姓同忧喜也。其用上计时通计，天下幸无灾害者，太官善修备其贫矣。即有灾害，以时虑多少而损善焉。自十一公、六司、六卿以下，各分州郡国邑，报其灾害，亦以时虑多少而损其禄。郎从官、中都官吏实禄都内之违者，以太官善修备损而为节，即上下同心，劝进农业，安源源焉。莽之制度繁碎如此，克计不可理，理终不得禄，各因官职为奸，受取求禄以自供给焉。戊辰，长平管西岸崩，拥泾水不流，毁而北行。群臣上寿，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，匈奴灭亡之祥也。莽乃遣并州牧宋弘、游击都尉任莽等将兵击匈奴，至边止屯。秋七月辛酉，霸城门灾。戊子会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。平蛮将军冯茂及勾挺，士卒一级死者十六七，复敛民财十取五，一州虚耗而不克。征还，下狱死。冬，更遣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史雄，大发天水陇西济事，广汉巴蜀建为利民十万人，转输者和二十万人击之，使至颇斩首数千。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，士卒饥疫。莽征丹雄，丹雄愿意调度，必克乃还。复大复敛，旧都大尹冯婴不肯给，上言：自西南夷反叛以来，积且十年，郡县聚积不已，续用冯茂，苟失一切之政，博道以南山险高深茂，多屈众远居，废以易计。历世离毒气死者十七，今丹雄聚于自鬼，七会调发诸郡兵谷，复资民取其十四，空破凉州，攻中不遂，以罢兵屯田，名设购赏。莽怒，罢英官，后颇觉悟，曰：英亦未可厚非，复以英为长沙连帅。越西蛮夷人贵一杀太守梅根，翟义党王孙庆补德，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徒共哭剥之，梁夺五脏，以竹亭捣其脉，知所终始，云可以治病。是岁遣大使武威将王俊、西域都护李崇、务己校尉郭钦出西域， 诸国皆交迎送兵鼓，郡欲袭击之，因其诈降而聚兵自备。郡等将沙车秋辞兵7000余人分为数部，命郭钦及左帅何丰别将居后。郡等入燕齐，燕齐伏兵邀遮郡，及孤墨封离微虚国兵为反间，还共袭郡，皆杀之。亲后至燕齐，燕齐兵未还，亲袭击，杀其老弱，从车师还入塞。莽拜亲为镇外将军，封角胡子何封为吉湖南。李崇收于氏，还保秋辞。及莽拜，崇末，西域遂绝。4年夏6月，莽更授诸侯王毛土于明堂，亲设文石之屏，陈精毛四色之土，告于代宗、太社、后土、先祖、先鄙以颁授之。莽好空言，慕古法，多封爵人，性时吝啬，托以地理未定，故且先赴毛土，用未喜封者。秋8月，莽亲之南郊，著作微斗，以五旦同为之，若北斗，长25寸，欲以压胜重兵。既成，领司命赴之，莽出在前，入在御旁。莽至西河命氏，以都5军6管，郡有数人，皆用复古为之，盛传求利，交错天下。因与郡县通奸，多张空布抚葬不实，百姓愈病。是岁，莽复下诏申明6管，每一管为设苛条防禁，犯者罪至死。奸民鼓励并亲，众庶各不安生。有一切调上宫以下诸有奴婢者，甩一口出3600，天下欲愁。那言冯长以6管见，莽大怒，免长官，法令繁苛，民摇手处禁，不得耕桑，徭役繁聚，而哭汉蝗虫相因，欲送不绝。利用苛暴立威，庞元莽进，侵克小民，富者不能自别，贫者无以自存，于是并起为盗贼，依祖山泽，利不能勤而复辟之，进淫日广。临淮瓜田仪依祖会稽常州，琅琊吕母聚党数千人，杀海曲宰，入海中为盗，其众尽多至万数。荆州饥馑，民众入野泽，绝扶辞而食之，更相侵夺。新世人王匡、王凤为平理宋征，遂推为渠帅，众数百人。于是诸亡命者，南阳马武、颍川王常、程丹等，皆往从之，共攻漓湘据，藏于鹿林山中，数月间至7000-8000人。又有南郡张霸、江夏杨牧等与王匡聚起，众皆万人。莽遣使者即射盗贼，还言盗贼解折复合，问其故，皆曰仇法尽繁苛，不得举手，力作所得，不足以给贡税，闭门自守，又作临武铸钱协同，坚力因以仇民，民穷悉起为盗贼。莽大怒，免之。其或顺旨言，民交辖当诛，即言 时运释然，且灭不久。莽月则迁官。五年春正月朔，北军南门灾，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，见问道部方略。兴对曰：泾阳之民率一祖山泽以鱼采为业，见者国章六管税山泽，防夺民之利，连年久旱，百姓饥穷，故为盗贼。兴道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，假带犁牛种食，扩其租赋，既可以解释安吉。莽怒，免兴官。天下吏以不得俸禄，并为奸吏。郡尹县宰加累千金。莽乃考始建国二年胡虏华夏以来，主军吏及原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吏增产致富者，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编籍。公府事持传天下，考复贪滔，开吏告其将，奴婢告其主，既以进监而监狱甚。莽孙公崇公宗作字画容貌，披服天子衣冠，刻三印，发觉自杀。宗子房为卫将军王兴夫人，作助祖孤，杀毕以绝口，与兴皆自杀。是岁杨雄卒。初，成帝之士雄为郎，己世黄门，与莽及刘秀并列。哀帝之初，又与董贤同官。莽贤为三公，权倾人主，所见莫不拔擢，而雄三世不喜官。即莽篡位，雄以其老九次转为大夫，田于势力，好古乐道，欲以文章成名于后世，乃作太玄以宗天地人之道。又见诸子各以其志喘驰，大抵嫡子圣人，即为怪于奚变诡辞以挠世事，虽小变终破大道而惑众，使逆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。故人时有问雄者，常用法应之，号曰法言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于时人皆呼之，唯刘秀及范雎敬焉，而桓谭以为绝伦。巨鹿侯八失事之。大司空王毅纳言言由闻雄死，谓桓谭曰：子常称杨雄书，岂能传于后世乎？谭曰：必传，故君与谭不及见也。凡人见近而贵远，亲见杨子云陆位容貌不能动人，故轻其书。昔老丹著虚无之言两篇，博人意非理学，然后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。子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，今杨子之书文意至深，而论不轨于圣人，则必度越诸子矣。琅琊樊崇起兵于莒，众百余人转入泰山，群盗以崇勇猛，皆负之，一岁间至万余人。崇同郡人庞安、东海人徐宣、谢禄、杨殷各起兵，合数万人，复引从崇共还公举，不能下，转略清徐间。又有东海刀子都一起兵抄击徐衍，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，不能克。 乌垒单于死，弟左贤王于立，为忽都而失道高若低单于。于既立，贪利赏赐，遣大居渠奢与伊莫居次云女帝之子西毒王俱奉献至长安。忙遣和亲侯西与奢等俱到至鲁塞下，与云及虚卜当会，因以兵破胁云当，将至长安。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，归匈奴。当至长安，莽拜为虚卜单于，欲出大兵以辅立之，兵调度亦不合，而匈奴愈怒，并入北边为寇。六年春，莽见盗贼多，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立纪，六岁一改元，布天下。下书自言，即当如皇帝先升天，欲以狂耀百姓，消解盗贼，众皆笑之。出现新月于明堂太庙。更始将军连丹击益州，不能克。益州移动残若斗等起兵杀郡守，越西夷人大谋议叛，杀掠利人。莽召丹桓，更遣大司马护军郭兴、雍部牧李业及蛮夷若斗等，太傅西叔世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，而匈奴寇边甚，莽乃大牧天下丁南及死罪囚利民奴，名曰朱突、西勇，以为锐卒，一切税天下利民资三十取一，坚薄皆书长安，令公卿以下至郡县皇寿皆保养军马，多少各以至为疵，力尽赋以与民。又薄木有其技术可以攻匈奴者，将代以不赐之位，言便宜者以万数，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，连马接济，计百万师；或言不持斗粮，服食药物，三军不饥；或言能飞一日千里，可窥匈奴。莽折视之，取大鸟合为两翼，头与身皆着毛，通引环纽，匪数百步堕。莽知其不可用，苟欲获其名，解拜为礼军，赐以车马待发。初，莽之欲诱迎虚卜当也，大司马严由谏曰：当在匈奴右部，兵不侵边，单于动静折御中国，此方面之大助也。于今应当至长安搞接，亦胡人耳，不如在匈奴有意。莽不听，既得当，欲遣游与连丹击匈奴，皆赐姓征氏，号二征将军，令诸单于于而立当代之。出车乘西横就未发，由素有智略，非莽攻伐四夷，朔见不从，即当初廷议，由故言匈奴可且以为后，先有山东盗贼。莽大怒，策免由。大司空一曹使代郡范生奏计王毅曰：生闻子以人不见于其父母为孝，臣以下部非其君上为忠，今众人咸称朝圣，皆曰功名，盖明者无不见，圣者无不闻，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，阵阵于雷霆， 而朝云不见，公云不闻，则远远眼所呼天。公以为是而不言，则过小矣；知而从令，则过大矣。二者于公无可以免，一乎天下归怨于公矣。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，生以近者不悦为重忧。仅动与实力，事与道反，持物覆车之辙，种寻败事之后，后出亦可怪，晚发愈可惧耳。方春遂守而动发远逸，离祸不冲，田荒不耕，谷稼腾跃，胡至数千，利民陷于汤火之中，非国家之民也。如此则胡莫守阙，清徐之寇载于帷帐矣。生有一言，可以解天下道悬，免源源之急，不可疏传，愿蒙引荐，及臣所怀。亦不听。一平连帅田况走郡县，资民不实，莽赋三十取一，以况忠言忧国，进爵为伯，赐钱200万，众庶皆立之。清徐民多弃乡里流亡，老弱死道路，壮者入贼中。夙夜连帅韩伯上言，有骑士长杖大石围来至陈府，欲奋击胡虏，自谓俱无霸，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，招如海滨，摇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生。即日以大车四马，见虎骑，再霸一阙。霸卧则枕骨，以铁柱石。此皇天所以辅心事也。愿陛下坐大甲高车，奔御之一，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。京师门户不容者，慨高大之，以示百蛮，镇安天下。伯亦欲以逢莽，莽闻恶之。刘霸在所新封，更其姓曰巨母氏，因为文母太后而霸王府也。征伯下狱，以非所遗言弃世。关东饥旱连年，刁子都等党羽尽多，至6-7万。帝皇元年春正月乙未，赦天下，改元曰帝皇，从36000岁立号也。莽下书曰：方出军行师，敢有屈宣犯法者，辄论斩，无虚实。于是春夏斩人都市，百姓震惧，道路已目。莽见四方盗贼多，复欲压之，又下书曰：于至皇出祖考，皇帝定天下，将兵为大将军，内设大将，外置大司马5人。大将军至势力，凡738900人，是1350万人。余受伏命之文，击前人，将条背焉。于是至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，自诸州牧至县宰，皆有大将军、偏、皮、校尉之号焉。圣传使者经历郡国，日且10倍，苍梧县谷以己，转车马不能足，复取道中车马，取半于民。秋7月，大风毁王禄堂。莽下书曰：乃人武不时，有烈风雷雨，发屋折木之变，余甚恐焉。伏念一寻，米乃结矣。昔伏命立安为新迁王， 邻国洛阳为统一阳王。译者皆曰：邻国洛阳为统，为据土中为新世统也，宜为皇太子。自此后，邻久病，虽抽不平。邻有兄而称太子，名不正。为即位以来，阴阳未和，骨架显好，蛮夷华夏，寇贼奸诡，人民争营无所措手足，身为绝旧，在名不正焉。其立安为新迁王，临为统一阳王。莽又下书曰：保皇思赤，其令郎从官皆义将。望气为庶者多言有土公相。九月甲申，莽起九庙于长安城南。皇帝庙方四十丈，高十七丈，于庙半之，制度甚盛。伯征天下工匠及吏民，以易入前古著作者，络绎道路，穷极百工之巧，工费数百余万，卒徒死者万数。是月大雨六十余日。巨鹿男子马士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。大司空是王丹发觉，以闻莽遣三公大夫代至党羽，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，皆诛死，封丹为辅国侯。莽以私铸遣死及非举保获投四邑，犯法者多，不可生刑，乃更清其法。私铸作全部者，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。吏及比武知而不举告，与同罪。非举保获，民罚作一岁，吏免官。太傅平晏死，以余余堂尊为太傅。尊曰：国虚民贫，就在奢泰。乃身短衣小袖，常聘马柴车，借稿以瓦器饮食，又以立位公卿。初，见男女不易路者，尊自下车，以象行者翻污染其衣。莽闻而悦之，下诏申斥公卿，私与绝齐，封尊为平化侯。汝南至运明天文历数，以为汉必再受命。上书说莽曰：上天垂戒，欲务陛下令就臣位，取之以天，还之以天，可谓知命矣。莽大怒，系运诏狱，于东会社得出。二年春正月，莽妻死，谥曰孝穆皇后。初，莽妻以莽朔杀其子，涕泣失明。莽令太子林居中养焉。莽妻旁侍者元弼，莽幸之。林亦通焉，恐事泄，谋共杀莽。林妻因国师宫女，能为星。玉林宫中且有白衣会，林喜，以为所谋且成。后贬为统一阳王，出在外地，欲忧恐。会莽妻病困，林与书曰：上与子孙至言，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，今臣临复世三十，诚恐一旦不保中事，则不知死命所在。莽后七级见其书，大怒，疑临有恶意，不令得会丧。祭葬，收元弼等拷问，俱服兼谋杀状。莽欲密之，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。 李玉忠家不知所在。赐林药，林不肯饮，自赐死。又召国师公，林本不知兴，是从阴起，阴亦自杀。是月，新迁王安病死。初，莽为侯救国时，姓侍者曾志、怀能，生子兴、匡，皆留新都国，以其不明故也。及安死，莽乃以王车遣使者迎兴、匡，封兴为公修公，匡为公建公。卜者王旷为魏成大尹李淹曰：“汉家当复兴，李氏为辅。”因为焉作谶书，合十余万言，事发，莽皆杀之。莽遣太师西仲景上、更始将军、护军王党将兵及清徐贼，国师合众曹放助郭兴击勾挺，皆不能克。军师放纵，百姓众困。莽又转天下古帛，以西河、五原、朔方、渔阳，每一郡以百万数，欲以击匈奴。须补当病死，莽以庶女弃其子后安公奢，所以尊宠之甚厚。终欲为出兵力之者，会莽败，云奢亦死。秋，允霜杀叔，关东大饥。黄，莽既清私铸钱之法，犯者愈众，及五人相作，莫入为官奴婢，其男子见车，女子步，以铁锁锒铛其颈，传亦中官以十万数，盗者亦其夫妇，愁苦死者十六七。上古楚下自请睡瓜田仪降之，仪未出而死，莽求其尸葬之，谓其种辞世，谥曰瓜宁商南。闰月丙辰，大赦。郎杨承修献福命，言既立民母，又曰：“皇帝以百二十女至神仙。”莽于是遣中散大夫、业者各四十五人，分行天下。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，上名。莽悟汉高庙神灵，遣虎贲武士入高庙，四面抵击，腐坏户有，陶汤者鞭洒污弊，令轻车校尉居其中。是岁，南郡秦风聚众且万人，平原女子池昭平亦聚数千人在河祖中。莽召问群臣秦贼方略，皆曰：“此天求行师，命在漏客。”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。禄曰：“太史令宗宣典兴立后气变，以凶为吉，乱天文，误朝廷。太傅平化侯尊是虚伪，以偷名位，贼夫人之子，国师家信公秀，颠倒五经，毁师法，令学士疑惑。明学男张邯，地理侯孙阳造井田，使民弃土业，西河鲁匡设六馆以穷工商，说服侯催发，阿谀取容，令下情不上通，以诛此庶子以慰天下。又言匈奴不可攻，当与和亲，臣恐心事忧不在匈奴，而在封域之中也。”莽怒，使虎贲俘虏出，然颇采其言。左迁鲁匡为五原族正， 以百姓怨匪故也。六管非筐所独造，莽压众议而出之。初，四方皆以饥寒穷愁岂为盗贼，烧群聚，常思岁熟得归乡里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诚意，日趋而已。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重兵而死，贼非敢欲杀之也。而莽终不欲其故。是岁，荆州募发奔命二万人讨绿林贼，贼帅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社，大破募军，杀数千人，尽获辎重。募欲北归，马武等复遮击之，勾募车平泥，刺杀其参胜，然终不敢杀募。贼遂攻拔静陵，转击云渡安陆，多掠妇女，还入绿林中，至有五万余口，州郡不能治。又大司马氏按章豫州为贼所获，贼送复县，事还上书具言状，莽大怒，以为诬枉，因下书责七公曰：夫利者礼也，宣德明恩以牧养民，人之道也。一强都监捕诸盗贼，亦之节也。今则不然，盗发不折德，至成群党遮掠胜传宰事，事得脱者又妄自言，我则属贼，何谓如是？贼曰：以贫穷故耳。贼护出我，仅俗人义者率多若此，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，大者群盗，小者偷学，不过二科。今乃结谋联党以千百数，是逆乱之大者，其饥寒之谓也。七公其严斥卿大夫族政连帅庶尹，仅牧养善民，即捕殄盗贼，有不同心并力极恶侠贼，而妄曰饥寒所为者，捕系请其罪。于是群下欲恐，莫敢言贼情者，州郡又不得善发兵，贼由是遂不至。为一平连帅田况素果敢，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，授以库兵，与客食为约。樊崇等闻之，不敢入界。况自合奏，莽让况，未赐虎符而擅发兵，此弄兵也，绝罪罚兴。以况自诡，必擒灭贼，故且勿至。后况自请出界击贼，所向皆破。莽以喜书令况领清徐二州牧事，况上言：盗贼始发，其缘甚微，不利五人所能擒也，就在长吏不为意，县欺其郡，郡欺朝廷，十百言十，十千言百，朝廷忽略，不折都责，遂至延曼连州，乃遣将帅多使者撰相监促，郡县吏事上官应色结对，公九十俱资用，以旧断斩不暇复忧盗贼至官事，将帅又不能公率吏事，战则为贼所破，利器尽伤，徒费百姓。前姓蒙设令，贼欲解散，或反遮击，恐入山谷，转相告语，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，恐见诈灭，引机谨异动，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，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。今洛阳以东 米旦二千，窃见诏书御遣太师、更始将军。二人爪牙重臣，多从人众，道上空竭，少则无以威势远方。以即选牧隐以下，明其赏罚，收合离乡。小国无成郭者，徙其老弱至大城中，积藏古石，并立固守。贼来攻城，则不能下，所过无时，势不得群聚。如此，招之必降，击之则灭。仅空腹多出将帅，郡县苦之，反甚于贼。一进征还胜传诸使者，以修息郡县。委任陈况以二州盗贼，必平定之。莽未误况，因为发怠，遣使者议况喜书。使者至，见况，因令代兼其兵，遣况西益长安，拜为师卫大夫。况去，其地遂败。三年春正月，九庙城纳神主。莽夜见大驾胜六马，以五彩毛为龙纹衣，着角长三尺，又造华盖九重，高八丈一尺，再以四轮车，玩者皆呼登仙。莽出，令在前，百官窃言，此似儿车，非仙物也。二月，樊崇等杀井上。关东人相识。夏四月，遣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连丹东讨众贼。初，樊崇等众既进胜，乃相与为约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长疮。其中最尊号三老，赐从事，赐足使。即闻太师更始将讨之，恐其众与莽兵乱，乃皆诛其眉以相识别，由是号曰赤眉。匡丹合将锐士十余万人，所过放纵。东方为之语曰：宁逢赤眉，不逢太师，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，足如田况之言。莽又多遣大夫业者，分教民逐草木为涝，涝不可食，众为繁废。绿林贼欲一击，死者且半，乃各分散隐去。王常承担西入南郡，号江夏兵。王凤、王匡、马武及其支党朱伟、张昂等北入南阳，号新士兵，皆自称将军。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布豫州，纳言大将军严尤、至宗大将军陈茂及荆州，各从吏士百余人，盛传道部牧士。尤谓茂曰：遣将不与兵服，必先请而后动，是由谢寒庐而择之祸也。蝗从东方来，非蔽天。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，乃至仰善关领四之，使者兼领，与小吏共到其领，击死者十七八。先是，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，建取于民，民甚患之。业以省费为公，赐爵赴城。莽闻城中饥馑，以问业。业曰：解流民也。乃是所卖粮饭肉羹，持入市莽曰：居民食咸如此。莽信之。秋七月，新市贼王匡等进攻隋，平林人陈穆、廖战复聚众千余人，号平林兵， 以应之。莽诏书让连丹曰：“仓廪尽矣，府库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战矣。将军受国重任，不捐身于忠也，无以报恩色泽。”丹惶恐，夜召其院冯衍以书示之。衍因说丹曰：“张良以武士相韩，垂秦始皇博浪之中，将军之先为汉信臣，新世之兴英俊不复。今海内溃乱，人怀汉德，甚于周人思少公也。人所歌舞，天必从之。今方为将军计，莫若屯聚大郡，镇抚吏士，砥砺其节，纳雄杰之士，寻忠志之谋，兴社稷之力，除万人之害，则福禄留于无穷，功烈著于不灭。何与君父于中原，身高于草野，功败名丧，耻及先祖哉？”丹不听。衍，左将军奉侍曾孙也。冬，吴衍所卢辉等举兵反城复贼，连丹王匡攻拔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莽遣中郎将奉玺书烙丹匡，进爵为公，封历世有功者十余人。赤眉别校董宪等数万人在梁郡，王匡欲进击之。连丹以为新拔城疲劳，当且休饰养威，匡不听，引兵独进，丹随之。合战成昌，兵败，匡走。丹使吏持其印符节复匡曰：“小儿可走，无不可。”遂止，战死。校尉汝云、王龙等二十余人别斗，闻之，皆曰：“连公已死，无谁未生。”衔奔贼，皆战死。国将哀章自请愿平山东，莽遣章持东与太师匡并立，又遣大将军杨俊守敖仓，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洛阳，镇南宫，大司马董忠仰视袭设中军北垒，大司空王毅兼三公之职。初，长沙定王发生冲陵节侯买，买生代侯熊渠，熊渠生考侯人，人以南方卑师，喜封南阳之白水乡，与宗族往家焉。人族子敞嗣，直莽篡位，国除。节侯少子外为御林太守，外生巨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顿令亲，亲娶胡杨樊崇女，生三男，衍、仲、秀，兄弟早孤，养于叔父梁。衍性刚毅，慷慨有大节，自莽篡汉，常愤愤，怀赴社稷之虑，不是家人居业，轻身破产，交结天下雄俊。秀龙准日角，性情驾色，衍常非笑之，比于高祖兄仲。秀子元为新野邓臣妻，秀常与臣聚过攘人蔡少公，少公颇学图谶，言刘秀当为天子。或曰：“是国师公刘秀乎？”秀戏曰：“何用之非仆耶？”作者皆大笑，臣心独喜。渊人李守好兴力趁计，为莽宗卿师，常谓其子通曰：“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”即新氏平林兵起，南阳骚动， 通从帝意谓通曰：“今四方扰乱，汉当复兴。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，可与谋大事。”通笑曰：“无益也。”惠秀卖谷于渊，通遣意往迎秀与相见，因具言趁文事，与相约结，定计议。通欲以立秋才官都市祭事日，结前队大夫甄父及蜀正梁秋次，因以号令大众，使意与秀鬼冲陵举兵以相应。于是演召诸豪杰计议曰：“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，仅哭汉连年，兵革并起，此亦天王之时，复高祖之业，定万世之秋也。”众皆然之。于是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，演自发冲陵子弟，诸家子弟恐惧，皆亡逆，曰：“伯生杀我。”即见秀将一大官，皆惊曰：“谨后者亦复为之。”乃稍自安。凡得子弟七八千人，部属宾客，自称祝天都部。秀时年二十八，李通未发，事绝，亡走。副手及家属作死者六十四人。严使族人家招税新市平林兵，与其帅王凤、陈穆袭击长聚，进屠唐子襄，又杀胡杨卫。军中分财物不均，众悔恨，欲反攻诸刘。刘秀敛宗人所得物，悉以与之，众乃悦。进拔吉阳，李毅、邓臣皆将宾客来会。严由陈茂破下江兵，常丹、王常、张昂等收散卒入楼西，略中龙间，众复阵，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堂，大破之。十一月，有兴备于章。刘演欲进攻渊，至小长安聚，与甄父梁丘次战，十天密雾，汉军大败。秀单马走，欲女弟薄姬与共计而奔，前行复见子元，促令上马。元以手挥曰：“行矣，不能相救，无为两莫也。”会追兵至，元及三女皆死。演弟众及宗从死者数十人。演父收会兵众，还保吉阳。复赐乘胜留辎重于兰乡，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，临汨水，足两川间为营，绝后桥，是吴桓新。新市平林见汉兵硕败，复赐军大至，各欲解去，演甚患之。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丘，演及与秀及李通造其璧曰：“愿见下江一贤将，一大事。”众推王常，演见常，遂以合纵之力。常大悟曰：“王莽残虐，百姓思汉，今刘氏复兴，即真主也。诚思出身为用，辅成大功。”演曰：“如是成，岂敢独享之哉？”遂与常身相结而去。常还，俱谓余将常丹、张昂言之。丹昂复其众曰：“大丈夫既起，当各自为主，何故受人制乎？”常乃许小睡其将帅曰：“王莽苛酷，积失百姓之心，民之欧银思汉非一日也。 故使吴蜀因此得起。夫民所怨者，天所去也；民所思者，天所与也。举大事，必当下顺民心，上合天意，功乃可成。若富强势勇，触情自欲，虽得天下，必复失之。以秦相之势，尚至一副，况今布衣相聚草泽，以此行之，灭亡之道也。今南阳诸流举兵，观其来意者，皆有身计大虑，王公之才与之并合，必成大功。此天所以诱吴蜀也。夏江诸将虽倔将少时，然素敬长，乃皆谢曰：“吾王将军，吴蜀即陷于不义。”即引兵与汉军新市平临河。于是诸部齐心同力，锐气益壮。演大享军事，设盟约，休卒三日，分为六部。十二月会，前师夜起，袭取兰乡，尽获其辎重。